傻笑眯眯，呀心底呀心底不能告诉你，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，我又想起你，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，不能忘记你，把你写在日记里，不能忘记你，心里想的还是你，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，我一个粉红的回忆，往夏天夏天悄悄

诉孤单疲惫的我，你永远为我守

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偷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-3033，1391011-3033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天地间呼啸着令人窒息的哀怨，我战斗低着头，如何才能抵挡这一击的严冬？夏日的梦早已经随着你远走，你带走，是你带走向日葵和玫瑰的春秋，何处有一把火温暖片刻我那冰冷的心窝？你将是挥之不去的梦魇，今生今世纠缠着我，在每个魂萦梦牵的午夜，彻底的摧毁我的梦。笑着令人窒息的哀怨，何处有一把火温暖此刻我那冰冻的心窝？你将是挥之不去的梦魇，今生今世纠缠着我，在每个魂萦梦牵的午夜，彻底的摧毁我的 注定。闭上眼睛，想起你的情，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。长夜漫漫，默默在哭泣，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。 秋还是春秋，经过我年年一串新草要开。